列位是你东，左边金尊，右边玉清，梅花鹿与仙毫。 那么接下来给您演唱琴挑的片段。

文仲说